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乌尔公额告诉伊里布，他们捉了一些英军俘虏，有两个还死在了狱中。伊里布听后眉头皱了起来。 伊里布停住脚步，撑着膝头，不疾不徐地问乌尔公额： 乌大人，与夷人打交道要有胸襟，要有诸葛孔明七擒孟获之心怀，德育天下，这些夷俘手无寸铁，不能再害人，善待他们才能彰显我大清的仁德呀。 乌尔公额却是另外一种想法。 一介相，英国鬼子是打上门来的寇仇啊，不仅占了舟山，还袭扰大陆，下官以为对待夷俘不必讲什么仁德。 伊里布既不反驳，也不发剑拔弩张的惶惶大论，他扭过头朝后面看了看，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说： 张先生，依你之见，两国交战应当如何处置俘虏啊？ 张喜紧蹬两步，攀到伊里布跟前： 伊杰相，您的意思是应当优待还是虐待？ 是这个意思。 张喜说道：虐待俘虏是泄仇泄愤泄恨，优待俘虏是德化教化感化。在下的见识是，霸国战勇，亡国战智，帝国战德，对待俘虏优待胜于虐待。寥寥几句话，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讲得清澈透明。乌尔公额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眼前这位师爷，50岁上下的年纪，面孔白皙，天庭饱满，长眉细眼，头戴一顶嵌玉小帽，手拿一柄斑竹折扇，身穿灰色竹布凉衫，体貌英挺，气质雍容。伊里布介绍道： 哈哈，这是我的西席张喜先生。 各级衙门事务繁杂，官员们不得不聘用募兵和师爷帮办政务。每逢议事之时，官员坐在东面，募兵坐在西面， 募兵视官员为东家，称东西，官员视募兵为幕友，称西西。但是有西西之称的募兵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头号古公，负有出谋划策、撰写奏稿、草拟敕令之责。伊礼部官居一品，给他当西西的绝非等闲之辈。乌尔公额立马掂量出眼前这位张喜师爷的分量了，拱手行礼道：哎呀，久仰久仰啊。伊礼部依旧语气平和：我在云南做了20多年官，治理南疆的强悍苗夷，苗夷是夷，英夷也是夷，虽说此夷非彼夷，但与夷人打交道，以德报怨，总比冤冤相报要好。嘉庆22年，我在云南当通判，有个叫高罗伊的窝尼人扯旗造反，挂起窝尼王的大旗。对这种人，朝廷向来不予宽容啊。我军在顺宁之战将高罗伊擒获，但吴辩们贪功，杀了许多窝尼民众邀功请赏。当时的云贵总督百玉亭要我审讯高罗伊等人，我只判高罗伊死刑，把其余人等放了。吴辩们结伙到总督衙署控告我呀。百玉亭大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老夫竭力擒捕巨盗，你却放纵归山，让老夫如何向将辩们解说？我说：我虽然官小位卑，但身为职官，就得替皇上着想，替百姓着想，不能杀戮无辜，更不能骄下媚上。为官者要只以中庸，横以大道。高罗伊是首犯，依律治罪，但是窝尼部众是无知无识的民众啊，只求安居乐业，宽待他们是不二之选。经我教诲后，他们不会继续与朝廷作对，如有再叛，卑职甘愿以命殉职。有些个武辩纵凶殃民，以杀人求升迁，这种事我不干，就是升我做云贵总督我也不干。我以为啊，百玉亭大人会降处我，可没成想他升我做了腾越同知了。伊礼部这番东拉西扯讲的是与归附舟山不相干的话题。听了这番话，乌尔公额明白伊礼部是一个秉性宽厚的人。在下者官风严势，这是官场规矩。乌尔公额立马改口了：哎呀，一节相高瞻远瞩，下官这就派人去宁波大狱，叫牢头去掉木架和镣铐，给他们改善伙食。伊礼部终于迈上了320级台阶，登上了昭宝山。山上有一座威远炮城，驻有120名便兵，炮城四周安有40位海防大炮。便兵们听说钦差大臣要来视察，一大早就把官厅、兵房、火房、库房、神堂和火药库都打扫得纤尘不染，大炮擦拭一新，炮城上旌旗招展，便兵们佩刀整齐。在余步云和乌尔公额的陪同之下，伊礼部登上瞭望台。峨峨高山，泱泱海水尽收眼底。瞭望台建在陡峭的悬崖上，悬崖宛如刀削一般直上直下，崖缝里长满了萋萋青草，大家江水浑似泥汤汩汩东流，把肥沃的土壤冲入大海。浑黄的江水与湛蓝的海水交汇在一处，形成一圈圈的回流， 延展成艳艳灼灼、慢慢荡荡的汪洋。在海风的吹拂下，长长的海涛席卷而来，撞落在硬朗的崖岸上，发出响亮的涛声。要是没有战士，站在招宝山上观海，会给人一种思接千载、视通万里的感觉。可眼下，伊里布没有这种闲情逸致，他端起千里眼朝远处望去，一条英国兵船在江口逡巡，像一只怪异的恶犬，把上千条中国渔船和商船封堵在大加江口内。英夷攻占定海之后，大批难民乘船逃来，致使大加江里渔船倍增，强围林立，翻影如梭。为了不让他们流离失所，宁波府和镇海县拨出一大笔银子，在大加江两岸搭盖棚场，让难民们有栖止之所，查明户口，配着口粮。为了防止敌船闯入，镇海营的便兵们用巨石压舱，在入海口处沉下了八条大船。那条英国兵船比清军师船大得多，但由于距离较远，伊里布看不清爽，他放下千里眼问道： 这舟山可还有本朝官员啊？ 啊，有，沈家门巡检司还在。舟山虽是海岛，却有200里之广，一兵虽重，难以处处环绕，遑论全部占领。巡检徐贵府仍在坚守，还有少数训兵化整为零，隐藏在民间。 好，有本朝官员在岛上，就能够收拢民心，获取逆夷的情报啊。 不过一节下，这个徐贵府他被皇上罢了官了，不知何故。 由于没有官员在岛上坚守，下官没有撤换他，而是要他戴罪立功。英夷在岛上的活动也都是由他禀报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这时，一个守兵登上瞭望台禀报：“ 有人求见吴大人。”“ 谁啊？”“ 葛云飞。” 守兵递上一份名次，那上面写着：嘉庆念四年武举人，道光三年武进士，在籍士绅葛云飞。乌尔公额道： 啊，叫他过来吧，就说我和一相爷在这候着呢。 他把名次递给伊里布和余步云。 一相爷，这葛云飞可是军中才子啊，畅晓军务，带兵有方，两年前擢拔为定海镇总兵，但是刚一上任就因为母亲去世回乡丁忧了。朝廷改派原台湾镇总兵张朝发接替他，英夷攻占定海后，张朝发伤重身亡，水师营的3个游击也全被罢黜，下官无人可用，只好派人去他的老家，请他来军中效力了。 伊里布猛然想起他在船上翻阅的《全浙沿海险要图说》，书的封皮上印着葛云飞的名字。 哦，这葛云飞就是写《险要图说》之人吗？ 正是啊，一相爷。葛振台文武兼资，不仅著有《全浙沿海险要图说》，还撰写了《治械要言》《治药要言》和《水师缉捕管件》，本省水陆军官中属他葛云飞学问最大了。 哦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缺的可就是这种人呐。 不一会儿， 卫兵引着葛云飞来到了瞭望台，葛云飞朗声通报：原定海镇总兵在籍士绅葛云飞拜见浙江巡抚吴大人。葛云飞浙江萧山人，话语中透着一股子刚劲。乌尔公娥拱手还礼： 哎呀，哈哈哈，我们可都盼着你来带兵杀敌呢。 葛云飞见乌尔公娥这官帽上没有顶戴，猜出来他这是被免了职了。 吴大人，朝廷罢黜您了。 嗨，定海丢了，我成了罪臣了。等新任巡抚刘运科到任之后，我就得去北京听候处置了。 嗨，不提这事儿，来见一见新来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一节相，还有太子太保福建提督余步云大人。 伊礼部和余步云打量着葛云飞。葛云飞穿一件灰布长衫，身量不高，脸庞瘦削，卧蚕眉八字须，一对三角眼炯炯有神。伊礼部说： 我听说葛振台是头戈讲义、西马论道的本朝儒将啊。呵呵，这两天我一直在拜读葛振台的《权者沿海显要图说》，受益匪浅呐。我以为葛振台是个渊庭月志、身高马大的人物，没想到是个瘦骨人呐。 伊礼部语气随意，官场上的装束气氛立即化解成一团和气了。 葛云飞道：在下才疏学浅，不当之处请节相大人辅正。 哎，呵呵，葛振台武进士出身，武进士功名是极难拿的，不仅要考刀马弓矢十八般武艺，开180弹硬弓，举300斤的石锁，还要考孙子、五子、司马法、魏辽子、李靖问对、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柳涛啊，不是文武双全之人绝不敢问鼎武进士。凡能考取武进士的就不是等闲之辈。 余步云说： 我是行伍出身，仗没少打，但没打过海仗，论海仗恐怕还得听一听葛振台的高见啊。 葛云飞说：余公保，在下头一次见您，但早就听说余公保是屡立战功的本朝名将，在下能在余公保麾下效力，可谓三生有幸。 伊礼部微微一笑：这见面啊都说奉承话，说得大家欢天喜地，心旷神怡，但皇上派我和余公保来浙江，可不是观海景说开心话的，而是要归附舟山的。可惜的是我是属鸡的，没下过水，余大人属蛇，南征北战打遍天下，可却是条旱蛇，这归附舟山还得靠我们的浪里白条和海中蛟龙啊。葛振台，你丁忧未满就碰上鹰逆犯境，我们只好请你带孝出征了。 葛云飞颔首道：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在下深受皇恩，理当生死报效。 正说话呢，炮台南面突然人声鼎沸，兵变们像是看见天外奇物似的，发出了啧啧杂杂的声音。伊礼部眉棱骨一翘： 哎，这怎么回事？ 乌尔公娥说： 啊，一节相，估计是看见英仪的火轮船了。 众人绕过石墙到炮台南面一看，果然一条火轮船朝大夹江口驶来。伊礼部等人全都端起千里眼眺望着海面，火轮船的航速比帆船快得多， 他的两翼又蒲轮转动，高大的烟囱喷出黑烟，在海风的吹拂之下时聚时散，就像什么东西着了火，可却没有火光。葛云飞听说过火轮船，可却是头一回看见。他端着千里眼看得十分仔细。伊里布问道， 葛振台，你说这火轮船为何冒烟呢？是什么东西在拖拽两翼的蒲轮旋转呢？ 葛云飞的脸上浮起了一片阴霾。一杰相，在下也是头一次看见啊，不懂它的原理。葛云飞答不上来，别人更答不上来啊。伊里布的担忧因此越发浓重。 皇上敕令我等客期归府舟山，葛振台，你可有何建议啊？ 葛云飞见伊里布、余步云和乌尔公娥全都大眼瞪小眼看着自己，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极重，不由得猛生一种风飙崖岸、暴雨将至之感。思量好半晌，葛云飞才说， 镇海与舟山隔着几十里宽的海峡，渡海作战并非易事。海上作战，一靠船械，二靠兵勇，三靠天时。应宜生于海岛，速习水战。定海镇的失船大都被他们摧毁，现有失船和哨船仅能巡洋缉私追捕海盗，无法和宜船匹敌啊！不可贸然虚掷在海上。归附舟山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。其一，天造40条大号失船，每条船上安放8位火炮。其二，镇海水师额定兵员2600，而盘踞舟山的宜兵有4000-5000之众。我军要收复舟山，至少得调集等量水兵，外加5000陆营官兵。在下的想法是，首先增募3000水勇，反复演练近战、夜战，抛火球、掷火罐，释放火箭喷筒，爬围跳船，短兵格杀。等到大船造好之后，借夜幕出海奇袭舟山，用火筏封堵敌人的码头，放火燃烧敌船。在这两个条件具备之前，我军只能向夺机宜，在舟山四周各岛多设宜兵，以分宜众。因派间谍以败其谋，攻其分居之区以孤其势，袭扰其屯聚之处以窥其心呢。 那以葛振台之见，打造40条大号海船，每船配备8位火炮，需要多少银子啊？ 回一相爷，依照工部造船则例，每条大号海船额定工料银3800两，共需银152000两。40条海船共需配备1000斤炮320位，大约需要银子12万两。下官以为，最重要的是修改工部造船则例，造更大的兵船。 他把更大的兵船几个字说得极重，因为英国兵船桅高舱深，火炮众多，清军最大的战船也无法与其直接对抗啊。余步云问道， 造船募勇训练水兵需要多长时间呢？ 葛云飞郑重其事，余大人，训练水勇需时半年，造出40条大号战船最快也得8个月。 这 伊里布的脸上也阴云密布起来。 哎，我怕皇上可等不及呀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琦善规劝英国使臣去广州谈判，英国人同意了。道光随后颁旨罢黜林则徐，

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，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。